娘就会来伴我的今生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

仙灵。

收到了，你邮来的乡音我听到了。为了兵儿子，你耽误了自己的娃，为了照顾兵的家，你忘放心吧，兵马马。